加元1.285，人民币6.655，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港金报17,40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1,864.2美元。港汇指数99，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浸大中医药学院助理教授钟丽丹 讲紧一个气虚嘅病人，如果佢系有咗呢个新冠之后，佢复原啦，阴性啦，咁嗰种情况咧，你就系我上次讲嗰啲党参啊、北芪啊，你当汤水嚟饮。咁如果我哋讲系有啲人系阴虚嘅，即系喉咙本身好容易痛嘅，好容易生痱滋嘅，真系要滋阴啦。头先讲玉竹啊、沙参啊嗰啲咧系帮补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工会都收到唔少嘅求助个案。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陆仲雄， 佢可能系报错日子啦，或者系太早申请，心急申请延赴入资格。 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何佩玲， 其实我哋系行使咗我哋嗰个酌情权嘅。如果咧上诉嘅话咧，打我哋嘅电话1836128。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月24号星期二晚，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咁啊，喺直播室度咧有两位科技人，一位系阿张慧林博士阿 Bruce， 另一位就许志光博士阿 Lucas， 咁啊同埋小弟岑日飞。咁啊，我哋今晚同大家讲嘅题目咧就叫做元宇宙与高科技。咁啊，已经有听众问我哋系咪炒冷饭啊？因為今天是5月24号，但是4月6号呢，我們另一位主持林以樂在星期三已經跟大家說過元宇宙的緣起與這個影響。我們就不會炒冷飯的，他們說的是元宇宙的元宇宙的一，我們說2.0，現在我們的續集。上次要交代一下呢，林以樂嘅節目咧講嘅元宇宙咧，我哋今日唔會再講噶啦。佢哋會講到元宇宙同一本科幻小説叫做《雪崩》，1992年嘅小説有關，又講到一個遊戲機嘅程式叫做《Second Life》。咁我哋都唔會講噶啦，因為大家如果聽眾聽過，可以收聽翻。咁你講到咧幾個遊戲節目，一個咧就叫做《Roblox》，不過佢哋冇講中文譯名，好多人都唔知道。好似內地嚟做直譯嘅羅布萊爾係嘛？佢 目前 啊，羅布萊爾。另一個咧就台灣譯做係機器磚塊，就講 Roblox 啊。咁啊，講咧喺美國咧已經有超過1亿几嘅4000几万嘅活躍用戶，都係16岁以下嘅。呢啲係新興嘢嚟嘅。咁啊，佢哋亦都講過幾部電影。讲这个是阿凡达， 嗰依個22世紀殺人網絡，呢啲都同元宇宙有關嘅電影。咁啊，亦都講過咧，我哋今晚都唔提嘅啦。兩位嘉賓應該可以留意區塊鏈，唔提啦。其實區塊鏈同元宇宙都好有關係嘅。咁啊 ，Bitcoin 都可以拉埋講嘅，都唔講。咁啊，另外咧仲有講到咧，而家啊 Microsoft 用25億。美金買咗個瑞典遊戲機嘅創辦人嗰個叫做 Minecraft， 咁啊依個仲勁，佢哋都冇講到依個翻譯名。內地咧就譯做我的世界，咁啊台灣仲譯都更勁。依個 Minecraft 啊，依個 Microsoft 咧，而家好多過億幾嘅活躍用戶，譯做咩啊？就做個創世神。我話即係依個就係勁喎，即係我話喺元宇宙可以做耶和華，咁啊依個好大吸引嘅，做個創世神。咁依個就係台灣嘅譯法 Minecraft。嗱，我哋今日都可以唔提，我哋再向前望，想講依個元宇宙嘅影響、將來嘅發展，或者我向請教兩位，想對最後個環節咧，想問下問兩位，元宇宙有冇危機？即系呢个咁嘅发展落去啊，其实会存在一啲其实好大嘅危机咧。咁我哋都要讲埋，因为上次佢哋讲嗰个我哋嘅2.0讲危机噶。咁啊 ，Bruce， 好， 你解释下简单，乜嘢叫做元宇宙？ 好啦，咁我第一件事，今日我哋讲技术同埋讲未来，但系咧就用非常之一般人可以听得明嘅语言嚟讲， 系 呢个系重点。咁啊，首先我哋讲翻元宇宙。先我哋簡單地講點解我同阿許博士一齊，我同許博士係大學同學嚟嘅，咁我哋一齊都係做 即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同埋 AI 專家 ，cyber security 啊呢個網絡保安，咁啊，所以我哋咧其實一直都喺呢個科技界咧，其實我哋睇住個科技一路點樣進展，重點就係、是我哋由翻原始呢個字啊 ，metaverse， 咁 metaverse 咧其實 meta 大家知道啦，係象徵咗。好似超越性嘅叫 meta 啦，所以我哋有時叫做喺事物嘅上嘅一層嘅嘢。 因為阿 Bruce 話我哋讀哲學咧就好熟悉， 係啊，我哋好熟嘅形而上嘛，係啊， 由我哋譯做形而上。 冇錯冇錯冇錯。 所以有啲人話超越形上宇宙， 冇錯冇錯。有啲叫係冇錯，有人叫怎麼叫元宇宙或者叫形而上宇宙都有。重點就話咧，其實佢係講緊一種超越性， 超越性，所以譯做超越宇宙仲好。 好冇錯，而呢個 verse 呢個字本身嚟講咧，係象徵形容，或者叫敘述一個故事，所以咧，其實咧係講一個超越現在世界嘅故事，呢個稱之為元宇宙。咁呢個故事點講咧？其實呢個故事嘅講法咧，係由好多嘅新科技突破而嚟嘅。咁所以咧，包括曬頭先我所講嘅雲運算啊、數區塊鏈啊、人工智能啊、物算啦、零即係機器學習啊。甚至是我們講的 5G， 所有這些加在一起所產生一個新的世界會出現，所以的而且確是講一個未來故事。 是許博士，我發覺你上一集呢林依樂主持的節目呢就講完就有些冤有名詞沒有說的，即係俾定眾知，我想話許博士簡單介紹下幾樣嘢，一個元宇宙裏邊嘅叫做 VR，virtual reality， 一種叫做 AR，OK 係咩嚟嘅？ 哦，咁呢啲通常啲人 A 係咩嘢？ 即係 A 就 augment， 即係又係加嘢㗎啦，加嘢㗎啦。 咁啊，仲有 XR，X 咧 extended 都係加嘢㗎啦。 咁你先解釋何為 VR？OK。 嗱，咁其實咧就即係呢啲全部都係講即係呃我哋個人個眼嘅技術嚟嘅啫。咁就係即係咩咧？嗱，如果你話係即係第一個咧，就 VR virtual 咁咪咧，就係完全假嘅。即係好簡單，譬如話我而家坐喺架車度，咁但係我戴住個眼鏡，咁我就唔係淨係睇到我架車，而係睇到法國巴黎個鐵塔裏邊嗰個某一個我個朋友個樣。呢啲就 virtual 啦，就係假嘅嘢嘅。Augment 咧就唔係 augment 咧，就係話你而家啲嘢咧就加咗啲嘢落去，即係譬如話我喺架車嗰度，我見到我隔離有個朋友。但係咧，依、這個朋友咧就冇戴帽嘅，但係咧，因為我戴咗眼鏡，嗰、那個眼鏡裏邊咧就加多頂帽喺我個朋友嗰個頭嗰度，咁於是嗰啲裝束又唔同咗啦。咁依個咧就係即係加咗嘢嘅，所以就叫 augment reality 添加嘅。 但係 extended 嗰個咧，嗱、這、依個咧就比較模糊少少嘅，即係多數啲人咧就話你又有 virtual 嘢，又有 AR， 乜都有咧，咁加埋就係叫 extended 咁嚟做。但係做乜都好咧，都係意思就即係話咧，我哋平時我哋隻眼睇到嘅嘢，而加咗呢啲。 嘢咧就呃咗我哋個眼，咁即係當然啦，即係依個就眼嘅眼依種感官啫。但其實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感官嘅，同埋另外咧有啲咧就有啲人工智能啊，頭先或者頭先阿張博士講嘅就係即係各種唔同嘅5G 技術啊、IC 技術啊咁樣咧，加埋咧就會撞咗個新嘅世界。咁呢個咧就係個元宇宙嗰個。 其實我喺度可以補充一句嘅，我話AR 即係我哋加啲嘢啦嚇。咁 VR 就係完全虛擬嘅啦。咁啊，有一個叫 mixed reality 即 MR 啊，就係將真同假，譬如阿鄧麗君同埋你一齊唱歌，呢個叫 MR 啊，即係將兩個世界重疊合二為一。咁其實我哋有一個叫法叫 XR 咧，其實乜嘢嚟嘅咧？就係一個最大嘅superset， 即係所有喺現實世界裏邊我加啲嘢落去都叫做 XR。甚至乜嘢咧？甚至我哋而家可以有一啲能力。去一小時可以將1000萬個客户處理咗去嘅，嚴格上嚟講，一般人或者一般好大嘅公司都冇呢個能力。今天咧，我哋因為有雲運算，所以咧根本上我有等於好似背後有一大班人幫我去派貨、送貨、處理嗰啲咁樣嘅 transaction。其實呢個都係可以廣義上面叫 XR 嘅，就喺個 reality 上面咧，我哋延伸咗我哋嘅能力，因為高科技。 啊！呢個亦都我可以即係加多少少就好簡單，就即係譬如話，你可以做一個服務，就係有一個男明星就同好多好多唔同嘅聽眾一齊合唱。咁個個人嘅合唱，因為個個人把聲唔同啊嘛。咁你但係你每個人嘅合唱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呢個咧就真係咩 R 都有啦。 叫 mix R 咯 ，MR 咯。啊，我想啊，許博士你或者再加到少少，因為我所熟悉嘅 VR 咧，有所謂三 I 叫做 immersion、interaction and imagination。或者你個再補充多些少咩叫 immersion？ 而家好興講話有咗元宇宙就有 immersion。 嗱 ，immersion 咧就即係我哋叫做有啲譯到 好難翻譯， 沉浸式， 沉浸 即係你浸咗落去， 你浸到依個翻譯， 即係係啦，好簡單，即係好簡單。 就係上癮。 譬如話，你可以哇！我冇辦法去呢個大堡礁潛水，咁但係而家我戴咗眼鏡咧，我就可以好似我喺大堡礁裏面游緊水，睇到啲即係珊瑚啊，好靚啊，啲魚游嚟游去啊，咁呢個咧就 甚至戴住啲手套喺咁度感覺埋啲珊瑚。 即係你唔識游水都唔緊要㗎， 係啦， 我到時就自然會得㗎。 沉浸式啊，呢個好真嘅。咁第二個咧就係interaction 咧就嗱呢個咧就即係就好簡單，就話啊。我而家見到條魚咧，唔係淨係我見到條魚喎，我可以打條魚，條魚又好似唔係幾 like 我，走嚟啄我一下咁樣。咁如果我哋可以有一啲新嘅技術，令到我哋譬如我戴咗啲手套，令到我感覺到有啲嘢，即係有條魚撞落我手度啊，咁亦都我可以摸，好似摸到條魚咁樣嘅話咧，咁呢啲就係 interaction 咯。所以其實係難啲嘅，但係喺個新科技嘅範疇之下咧，就係可以做到嘅。咁第三個咧就係imagination。嗱 ，imagination 咧就依個咧就更加比較廣泛啦，即係好簡單。而家唔係話好似我大堡礁嗰度咁樣見到啲珊瑚啊，見到啲魚，而係見到條美人魚嘅。實際世界係冇嘅。咁但係問題咧，就喺依個新嘅科技之下咧，我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咁游下水咧，我就原來唔係喺地球嗰個海洋嗰度游水，而係喺個火星裏邊嘅海洋游水嘅。即係你可以做乜都得嘅。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嚟講，呢個咧就係真係咩 R 都有啦，即係樣都有噶啦。 咁我係想問兩位啦，因為好多人咧就理解所謂元宇宙咧，就係一個虛擬世界。但會唔會其實元宇宙其實係一個虛擬世界同實體現實世界嘅一個 interaction， 即係話唔係我哋話虛擬世界就元宇宙，其實係會唔會係而家我咁理解就話佢嘅 interaction 咧就話嗰個時間係數碼化喺現實世界嘅數碼化，但係個空間就虛擬， 其實 呢種咁樣嘅結合咧， 其實元宇宙必然係一個混合模式， 係 啊，必然係一個混合模式之餘咧，甚至係虛實共生，我叫做。即係話咧，我哋創造呢個虛擬，即係我哋叫做冇進入呢個元宇宙嘅高科技嘅一啲設備咧，我哋唔能夠感受另一個虛嘅世界。但呢個虛嘅世界，當我哋混合埋一齊嘅時間咧，重點就係我哋喺呢個虛嘅世界嘅活動啊，其實創造一個價值去到現實世界。所以咧，譬如好似簡單頭先你所講，我哋開會，大家都喺個會場裏邊，其實現實上面咧就係我同你係時空隔絕。唔可能走埋一齊開會，但今天咧，我哋可以感受好似你喺我眼前，我喺你眼前，互相可以溝通，甚至咧係見到你個模樣。當然呢個樣係數碼創造出嚟都好啦，但係我哋好多人都係走埋同一間房度，就算係 pandemic 裏邊，就算係 COVID-19 裏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最重要，就係呢個虛擬世界嘅活動能夠增強咗現實世界嗰個價值。所以虛擬世界活動變成啦係有價值。 即係出入虛擬與現實之間， 虛實共生， 虛實共生係啊， 虛實共生， 即係好簡單。即係譬如話，可以可能就係咩咧？就係譬如話，我同阿 Bruce 咁咧，就喺個即係個虛擬嘅環境嗰度見面。但係頭先我話齋，即係可能咧，即係佢咧撳兩個掣咧，佢個身咧就換咗第二件衫啦，著得好有型，好似古代嘅羅馬武士咁樣嘅衫嚟做。咁所以變咗咧，就真係你有個虛實。一齊都會出現，但亦都因為譬如話，我哋同朋友見面著件靚嘅衫咧，呢個係我哋實際世界嘅模式嚟噶嘛。咁所以就喺個言語就個虛擬世界嗰度咧，都係可以做到嘅。 啊，咁啊兩者互身。咁我想問一下咧，就話其實咁樣嘅變換身份啊，就係、是、但係其實 call 翻嚟嘅啲虛擬咧，譬如話頭先阿 Bruce 講到咩鄧麗君出嚟啊，其實出嚟個鄧麗君不過一個程式嚟嘅啫。唔係一個真人嚟嘅， 唔單止程式，佢係比鄧麗君更加鄧麗君。第一件事咧，佢可以透過過去嘅影帶、聲音、鄧麗君嘅記錄咧，係創造咗一個幾可聯真嘅鄧麗君嚟嘅。 哦，即係呢個。 第二件事咧，佢可以 更鄧麗君， 佢可以更加學習新嘅歌嘅唱，可以同你合唱嘅，可以因應你嘅需求咧，可以答你問題，同你對話嘅，所以咧係比鄧麗君更加鄧麗君嘅。 即係我哋咪提翻咧，雖然我哋唔講，因為我哋講話成日講言語就講翻嗰本科幻小説1992年咁雪崩啊。點解會咁歌頌嗰本咧？因為 Metaverse 啊，嗰個字就嚟自呢本書嘅。所以我哋而家講啊，言語就呢個字嘅創造人就係寫雪崩嘅話。但係我記得唔知阿許博士有冇睇過1983年啊，出過一本科幻小説叫做《真名實姓》，叫 True Name。 True Name。 嗰、那個都係其實已經係最早期已經有呢個元宇宙嘅概念，因為我初啲網度話嗰個人啊，就話一個腦機啊，腦機嘅出口同一個電腦外在嘅電腦可以連結，然後佢可以有種真實嘅感官體驗啊嘛，呢個科幻。 其實咧，即係你講話個觀念咧，究竟邊個真係第一個都好難講嘅。即係好簡單，譬如中國古代南柯一夢嘅故仔， 係 即係一個人哇，佢嘅一生原來係喺個唔知矮豆定咩，即係嗰個咁啊變咗就即係其實都可以係一個觀念，就即係表示一個人佢可以喺佢個感受嘅世界嗰度係有一個完全唔同嘅經驗。咁、其實所以即係我就絕對唔會話即係覺得奇怪，就係話有好多唔同嘅科幻小説之前都會有呢個觀念嘅。咁當然啦，即係雪崩就係、是。即係好食 Netflix 嘅， 嗰個賣外賣嘅pizza仔啊嘛，嗰度講啊，係嘛？咁佢又提出好多好難用出嚟。咁啊，或者話點解未話啲啲年輕一代咁沉迷？因為頭先講個Roblox 嗰個遊戲啊，可以佢揀唔同嘅衫著，揀唔同嘅所有嘅佢中意嘅日用品啊，各方面全部都揀喎。依個係好吸引喎，對新蚊仔第一代。而家新一代香港多唔多啊？玩元宇宙，玩呢啲遊戲。 其實香港咧，因為我哋學院有 e-sport 嘅課程啊，電競已經唔係 e-game 啦。但係好多嘅父母睇成都係等於打遊戲。其實我哋講電競咧，其實係講成個電競嘅經濟生態鏈嘅個活動生態鏈，裏邊咧係涉及好多好多嘅東西咧，我哋用新嘅科技。最大的 event， 我哋做一個真正的實體 event， 係講緊450,000人走埋一齊，我哋點樣去設計，點樣去做嗰、那個video streaming。咁所以咧，其實可以講嘅話咧，喺香港可能喺呢方面咧，必然比唔上國內或者係周邊嘅國家，因為如果我哋講 e-sport 都好啦，泰國啊、菲律賓啊、台灣啊、國內啊，全部都好過我哋。 哦，香港好落後喎、啊， 香港呢方面落 後係嘛？女博士同唔同意啊？你教開應用科技喎，應該係咪好苦落後 啊？咁啊唔係嘅，但係就即係我覺得有樣嘢就即係好似譬如話香港咁樣咧，即係譬如話啲中學生佢即係打羽毛球。咁有時啲家長都會有意見啦，即係話你真係你點解唔應該讀多啲書啊？走去放學活動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其實體育活動嚟講咧，對個少年人嗰個成長咧係好重要嘅，亦都係即係好有益嘅。咁所以其實嚟緊 e-sport 嚟講咧，都係一個新一代嘅活動。咁呢啲其實係啱嘅。咁但係香港嗰個情況係咪因為香港特別落後咧，抑或係可能係個家長嘅心態啊，或者 教育 高咧？即係呢個就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至嘅。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香港是應該多啲嘅高科技發展，就呢個就肯定嘅啦。 但上一代都佢哋唔接受到啊，而家就問題佢哋已經冇個心理準備迎接5G 嘅來臨啦，係嘛？5G 同元宇宙有冇聯繫啊？ 肯定有，因為嗱，因為其實咧，即係頭先講到話咁多好好好嘅，即係好美麗嘅，即係話有個鄧麗君啊出嚟同你合唱啊，依啲咁嘢咧，佢需要好多兩樣嘢。第一樣就係要好高速，好多嘅運算，即係個電腦要計好多數， 需 要好快嘅計數嘅電腦啊，同個雲嘅嗰啲技術。第二個咧就係，既然有咁多資訊要傳輸咧，你個傳輸嗰條路咧就一定要快同埋一定要準，所以嘅5G 肯定係需要嘅。其實事實上咧，即係今年年頭咧有一個通訊嘅好大。大嘅 MWC 嗰個展覽咧，即係好笑嘅。佢本來係個通訊嘅展覽，但係大體上嘅主題咧，啲人話：喂，你哋弄多啲元宇宙嘅應用啦，因為覺得呢個好重要㗎咁樣。所以其實咧，就5G絕對係元宇宙嗰個發展裏邊一個好重要嘅技術。 其實啊，許博士講得好嘅，因為咧，其實我哋而家睇成好似啊讀。字唔同啊，人工智能、人工智能、5G 雲、運算、運算，甚至區塊鏈、區塊鏈，其實而家全部係一個混合體嚟嘅。有雲先可以有支持到而家嘅人工智能，先至支持到而家大數據，先至可以喺區塊鏈背後能夠揾到一啲相關嘅信息。啊，先至可以有所謂嘅啊，我哋叫做5G 技術啊，甚至啊，今天啊，如果我哋講人工智能，必然包埋 machine learning 啊，即係機器學習。我哋講機器學習咧，必然基本上有埋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即係所謂嘅 computational language， 即係我哋電腦能夠好容易掌握人類嘅語言。咁啊，點解能夠掌握到語言呢？因為不斷地聽緊呢個世界嘅聲音，分析緊， 即係大數據。 大數據點解分析到呢？因為佢雲運算啊，點解咁世界咁多資訊都係上去呢？因為唔知，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唔會分裂嘅，基本上完全一體。 咁咪去得好快啊！新一代其實嗰啲老餅啊，或者上一代咧，其實越嚟越迎接唔到啊，追唔上呢個時代。個高速變化喎、 哎！好在有個契機，我哋而家人人都用手機，因為我哋要有安心出行，所以咧而家好多本來唔用手機嘅長者都用手機，都用 smartphone， 所以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幫助嘅。 好，咁我哋聽翻首歌先。咁今次咧就唱翻首歌，亦都同我哋呢個高科技有關嘅，就是、陳奕迅唱嘅《人工智能》。 明亮眼睛，微型液晶，甜言蜜语还会立体声，最亲热的吻，四点以后竟最愉快抱拥，也不到的初见，请相信世上我待你最好。 法義務。汪文斌表示，中方向來積極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同埋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國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重要涉海公約締約國，一貫積極履行自身義務。他促請有關國家不要戴有色眼鏡，進行毫無根據的指責。他又說，搞小圈子、挑動陣營對立才是真正威脅構建和平穩定合作的海洋秩序。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477點，跌4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88點，跌8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6.62，瑞士法郎0.96，加元1.285，人民幣6.655，英磅對美元1.253，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4.99美元，賣出1,865.7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同時廣闊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我们问了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彪爷和榴莲一条问题，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他们会做些什么呢？结果一致答案是主持紧《开心日报》，还说彪爷谜题不能错过。如果这条问题是问你的话，你的答案是 仲使问，一定是听《开心日报》啦。 恭喜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听实《开心日报》是正能量的选择。 瑞文又在这里断舍离，乜你最近不是大执咗一次屋嘅啦咩？ 世杰，我有新发现啊！我发现咗一个可以收二手物品嘅平台，所以咪抄晒啲唔用嘅沙煲晏餐出嚟咯。 啱晒啦！今个星期我正正请嚟圣雅各福群会介绍佢哋新嘅二手物品配对平台， 而我就请嚟长春社嘅代表教你认识社区树木。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 蓝地球。 去过瑞士远足的朋友，有没有试过在海拔3000米高的定亚沃纳扎山上住宿呢？当你一觉瞓醒，满目都是玉树琼枝、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感觉真是有如唐诗所描写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咁样一样。在初露的神气之下，零下5度的气温并没有预期的寒意，反而令人泛起了一种置身于人间净土的激动和喜悦。但是实际上，白雪的美只是表面，它瞒过了人的眼睛，但是就逃不过精密的仪器。每日朝早8点，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高峰上，科学家风雪不改地采集最表层的雪，然后分析这些雪样本中的微胶粒和更细小少于1/10000的纳米塑料。他们发现每年降落在瑞士山头的雪花竟然含有43万亿颗塑胶粒，合共重大约3000公吨， 形容这些白雪为胶雪似乎并不过分。科学家再利用电脑模式输入欧洲和附近地区的风向、风速和降雨降雪等等的资料，推算出大部分胶粒是源于欧洲附近的大城市，但亦都有大概一成左右的胶粒是来自远至数千公里外的大西洋，源头可能是海洋上的塑胶垃圾，经过风化作用之后分解成微胶粒，再经浪花传送到空气之中。今日微胶粒已经是无处不在，它们会经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而更微细的纳米塑料亦都可以透过呼吸深入肺部进入血液。这些塑料对于呼吸系统、脑部、肝脏、肌肉以至胎儿可能造成的坏影响，虽然目前仍未确实知道，但都是科学家所担心的，亦都是研究的主要方向。减少使用不必要的塑胶用品和妥善回收塑胶废物，是避免不能预见的微胶粒伤害我们的唯一途径。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话题叫做元宇宙与高科技，请来两位嘉宾都是科技人，一位是许志光博士，另外是张伟伦博士。Lucas 啊，我哋或者而家可以向继续讲下元宇宙的应用。首先讲下商业，系咪有个可以有呢啲虚拟嘅办公室出现咧？可以。 嗱，元宇宙咧就基本上個應用咧就可以係好多方面嘅，咁就譬如話頭先你講商業嘅話咧，咁即係當然啦，就話你話虛擬嘅辦公室、虛擬嘅場面，咁令到啲人可以好多做好多交易，咁但係當然啦，嗱即係好簡單，就有啲就譬如話我哋而家都有啲網上購物嘅，去啲超級市場嗰度買嘢，咁但係我哋睇到嗰個超級市場個樣咧，就講真就即係。佢哋睇唔到個樣嘅啫，淨係見到一個 menu 有好多格仔，每個格仔一隻商品咁嘅啫。咁但係咧，如果你諗下，就當將來嗰個技術越嚟發展得好嘅時候咧，就可能就變咗咩咧？可能變咗咧，就即係你咧就會入咗一個空間裏邊，嗰個空間其實就同而家個超級市場咧係一模一樣樣嘅，有啲貨品擺喺嗰個即係嗰啲唔同嘅格嗰度，跟住咧直情你去挑選。於是你嗰個感受咧就會好過你自己就喺網上好多 睇個 menu 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咁其實依個咧就對依、這個點講好咧？對依個購物嘅經驗咧，比你實際上去超級市場更加好，因為你實際超級市場咧可能會好多人令到你逼逼劫劫咁樣。 係係。 但如果你個喺你一個即係虛擬嘅環境嗰度咧，成個超級市場得你一個嘅啫，其實咁、或者淨係你同你嘅朋友一齊去選購嘅，咁所以其實咧你會發覺咧你係更加好咗嘅。所以元宇宙其實係一種新嘅，頭先阿張博士講就唔同嘅新嘅科技嘅高科技嘅組合，令到一個新嘅體驗。咁呢、這個當然咧，實際上點我哋而家盡量去講，但係嗰個感受咧就好似話以前有手提電話同冇手提電話分別，有互聯網同冇互聯網分別，甚至乎再古老啲，有印刷術印書同冇印刷術印書嗰個分別，所以其實係影響好大嘅。咁頭先你睇到就即係譬如話商業上，我哋就算我哋普通用家去超級市場買嘢，都可以咁大分別。咁當然咧就唔好講到話，譬如話你做嗰個商業咧，就係話一啲好大型嘅拍賣場啊，或者各方面啊，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嘅應用係可以做到嘅。其實 咁啊，許博士，你同唔同意就話不出十年八年？我哋已經可以通過元宇宙喺個虛擬空間度做依個廣東廣西嘅節目， 一定可以， 肯定可以。我話不出十年八年，去唔去到依、這個有冇依個咁嘅速度啊？ 如果你話即係 即係不出十年八年咧，就做到好多虛擬可以做到，譬如話廣東廣西咁樣，我覺得係一定得嘅， 一定得嘅。當然嘅，唔會好易嘅咁樣。我哋淨係喺個虛擬空間好易啊，做好過而家喺依個播音室做。 但係問題我都想講就係咩咧？嗱，十年八年之後嘅廣東廣西咧就好精彩嘅，但係再過十年八年之後咧，就再講廣東廣西咧就會更加精彩，因為亦都可能有啲更加新嘅體驗，因為不斷個科技咧都會不斷慢慢進步嘅。咁所以其實就即係每隔一段時間咧，你嗰個體驗咧就會越嚟越好嘅。 我在廣東廣西同三位，即係話啲五廿年後啊，唔好講到十年八年，我講耐啲。五廿年後，我哋三位講到毛澤東嘅時候，直然 call 毛澤東出嚟， 可以啊， 可以插語。毛澤東十二發言又講埋啊，我搞文革成點樣，佢嚟發言 得啊？ 得，你想話 call 埋阿波羅出嚟講都得，呢條嘅神阿波羅出嚟講都得。 哦，咁啊叫啊，依個就變咗話好 interesting 喎。 係啊， 變咗依個方面。嗱，我哋講咗商業咧，講下教育，元宇宙嘅教育領域會點樣發展？虛擬平台係嘛？可以除咗依個商業領域係嘛？係咪可以進行好多？譬如話舉個例，我舉個例啊，就話嗰啲學生會好 happy。就話咧，尤其教歷史、教地理、教成嘅咧，可以做實體考察係嘛？ 係教育咧，嗱依個咧就個影響力咧，真係好大啦。因為基本上嚟講咧，就元宇宙就係好多就係講嗰個體驗嘅。你話齋，即係如果你話歷史一個歷史場景各方面， 仍然帶你去翻春秋戰國。 係啊， 見埋依個咩周文王啊，見埋孔子，當面同孔子問題。 係啊係啊， 孔子親自答覆。 係。 唔單止啊，仲可以走埋你入血管度，變成一個白血球啊！睇下我哋點樣打低呢個 COVID-19 啊，作為一個嘅經驗啊，因為呢個咧，其實我哋嘅 virtual reality 已經做緊呢樣東西嘅。我哋學院有啲課程咧，其實我哋係進入個當一個身體去經驗翻啊唔同嘅系統喺身體裏邊， 即係嗰個身體裏邊嘅虛擬空間。 但係當然啦，嗱呢個咧就即係其實就即係有好亦都有唔好，亦都可能有一個現象就咩咧，就變咗如果譬如話有一間公司去做咗個好正嘅，等你去見孔子同孔子對話嘅軟件或者個環境嘅話咧，咁第二即係可能全世界都會用到，咁變咗咧就變咗你個成個教育嗰個生態系統咧係會有好大改變嘅，咁就會唔會係話啲學校嗰、那個即係結構會有啲唔同改變啊？個課程啊各方面咧，個即係影響咧就可能會好深遠啊，亦都未必我哋而家係可以完全估嘅嘅計出嚟嘅。 其實我可以拉翻大家翻轉頭少少嘅，因為我哋人類咧嚇眼球啊接觸去到大腦，大概佔咗我哋65% 嘅神經系統咧，係過去我哋嘅眼睛嘅。 哦，即係大腦裏邊有65%， 所以我哋大腦消耗咧65% 嘅葡萄糖啊，佢個能量去 burn 咧係處理我哋視覺嘅影像。 咁失明人士。 所以佢其他功能係發展得好強嘅，譬如聽啊，同埋感受人嘅心靈咧，同埋個觸覺咧，佢比人哋強好多。因為變咗佢其他嘅強，遠遠強過我哋正常有眼睛嘅人嘅。咁我所講嘅就係話咧，所以點解當我哋去到元宇宙，因為我去到好高能嘅運算啦，做到好多嘅我哋叫虛擬嘅物嘅真實嘅東西出嚟啦，所以對我哋有一定吸引嘅。呢個有一定吸引嘅，但我所講咧，其實元宇宙佢個突破位咧，未必一定係虛擬空間或者係所謂嘅VR 啊 XR 度嘅。我舉個例子啊，這個例子我經常都舉，其實光棍節咧係震驚全球，甚至震驚亞馬遜。原因就係光棍節一日嘅 transaction 咧係遠遠高過亞馬遜成年。而最重要咧就係 deliver 到，即係話咧我哋能夠係喺一個時間裏邊送貨。嗰、那個情況係咩一回事呢？就好似你一個好大嘅鋪頭，大到點呢？大到你將整個鋪頭可以容納到唔單止千萬，係過億嘅客人。呢、個客人入面呢，佢哋訂嘅貨呢，你仲可以係一個小時內或者一天之內，根據返你個 promise 啦，能夠送到對方手上面。呢個係其實係成個係元宇宙嘅東西嚟嘅，係一個雲運算嘅東西，係一個基本上你係冇可能喺其他唔用元宇宙所謂嘅科技5G啊、雲運算而做得到嘅，所以頭先我一路都講咧，呢、這個元字啊，叫超越啊。就用數嚟講咧，你唔用，你係冇可能經驗到；你用嘅話咧，你就經驗到。而你能夠真係善用嘅話咧，你個競爭力同人哋唔同。 係 咁呢個咧係另一個層次。我哋睇到元宇宙啊，就算你講啊 Bitcoin， 我哋雖然唔講 Bitcoin， 我講句佢嗰個咁樣嘅，佢本來一個遊戲啊，咁但係最重要就係話。基本上而家因為隨住呢、這個區塊鏈嘅喺背後啦，去中心化啦，咁啊令到呢個 Bitcoin 有佢個價值啊， 這個亦都係如果我哋唔用 Bitcoin 嘅話咧，我哋唔用區塊鏈咧，咪係冇呢一種可能性去中心化，唔需要銀行去證明你嘅錢係必然可以值呢個價或者係點點點。咁所以其實我所講嘅就係話，隨住呢個新嘅科技咧，包括咗頭先我哋講嘅一紮科技啦嚇，又雲運算啊、5G 啊、區塊鏈啊、AI 啊，加埋一齊 XR 啊，所產生嗰種突破就是、現實生活我哋原先做唔到嘅，而家做到。所以咧，如果你太過著重咗喺個reality 啊，即係 virtual reality 啊、X reality 啊、延伸真實咧，其實呢個我哋有少少可能會有機會迷失咗一啲嘢 啊，我哋會下一個環節講呢個元宇宙嘅危機。係 啊， 我再想問下許博士，嗱，頭先我講你商業領域講呢個教育啊，房地產又如何啊？係咪其實我哋而家譬如我喺英國買樓咧，疫情可以會親身參觀嗰間樓嘅情況，我完全一樣，唔需要就飛搭飛機去倫敦。嗰方面 係啊，其實 房地產嘅個價 transaction 都唔同曬啦，已經 嗱，其實嚟講即係。頭先講到咧，即係雖然就即係話，譬如話 ARV 啊嗰啲就唔係個原因全部，咁但係我哋而家即係淨係講呢樣嘢，喺個譬如話你話一個，因為呢佢係逐漸係咩咧？佢就拉近咗人類個空間嗰個距離 嘅， 即係換句話講咧，你而家譬如你買依個咩倫敦嘅房地產又好，或者買倫敦嘅一件藝術品都好咧，你係可以即係睇得好真清楚嘅，甚至乎咧，好似頭先阿張博士話齋，即係我唔係用我個人個視覺，我將佢縮到好細，睇下呢間屋啊，原來唔同嘅個窗口睇出嚟個唔同嘅景啊。你嗰個視覺係會多過你實際上好多添嘅，實際上，所以其實 擴闊咗我哋視覺嘅空間，擴闊 咗。係啊，係啊， 係 啊。 AR 嚟喎，已經變咗。 所以亦都係新嘅嘢，咁亦都即係亦都講到就即係話，唔係話淨係 AR VR 就係好簡單，就係譬如話你去呢個倫敦，你睇一層樓，咁你就可以咧用個大數據，好即時之間將你。即係一層樓同一百層其他唔同類型就相似嘅樓作一個比較，令到你睇嘢咧更加方便。咁呢個就唔係 AR VR 嘅事，但亦都係用咗好多唔同嘅新嘅科技，令到我哋個元宇宙可以俾到一個更加好嘅體驗嚟。所以其實即係呢個真係一個，所以元宇宙與高科技呢個題目係好好嘅。 好好， 我補充一句，呢度我都補充，如果講嘅樓，香港嘅律師費係好貴嘅，如果買樓，律師嘅功能係好重要嘅，因為要睇曬啲契咧買。好多係好大好厚嘅，成尺厚都有，或者係幾尺厚都有嘅。重點就係點解啲律師咁貴咧？因為每次重新睇嘅，每次係攞住啲紙嘅契嚟睇嘅。其實喺今天，如果係其他國家咧，啲律師係好平嘅，律師係冇乜功能嘅，因為咧所有嘅樓契喺 blockchain 喺區塊鏈上面。其實呢個係一個元宇宙底下所引申出嚟嘅，根本上你而家買樓賣樓咧，其實係必然係有嗰個信託，而個信託唔係由個律師度嚟嘅。而是由佢個一路一路一路嘅買賣，可以知道呢個係必然有效嘅。 做曬啦，而家應該 做曬噶啦。而家根本上，如果你其他國家買樓，好多時間根本上冇嗰張契。 香港好落後啊！又 香港係超級落後。如果係講呢方面，講依家法文呢方面咧，香港係真係超級落後。 全部都係賺律師費超高。 係 啊，但係佢哋冇啊，我要睇好多喎。 係啊，所以佢哋亦都係真係值呢個價。 但係如果你講法啦，咁我想問下許博士啦。我哋講到好多元宇宙嘅美好嘅將來嘅遠景啊，咁啊事實上講翻我元宇宙與高科技，其實一直以嚟從21世紀開始一直以嚟，係咪始終個元宇宙個概念係嗰個電腦嘅硬件同埋軟件都係追唔上咯，仲未配套到啊，即係話冇發展個概念咪有喺度啦。但你個硬件而家仲係發展，而家就發展緊電腦。而家所有大公司投資都係電腦嘅硬件同軟件，點樣配合呢個元宇宙呢個概念？ 嗱，我諗呢個就唔係淨係元宇宙嘅。你睇翻即係譬如話以前，即係再睇翻譬如話呢、這個手提電話咁樣啦，即係流動電話。其實阿 Steve Jobs 咧，佢即係80-90年代佢做緊呢個咩 Apple Two 嗰陣時咧，佢已經。講到呢樣嘢啦， 一個手機包曬所有嘢。 佢話好快，你哋每個人咧就應該手上可以揸住部電腦啦。佢嗰陣時叫電腦啲，冇流動電話。但係就問題就係，等你個硬件啊、軟件啊、各種嘅科技慢慢進展咧，就嘣一聲到咗有一個點，佢可以做到呢個 iPhone 出嚟咧。咁跟住就即係全世界就有個革命嚟做。咁其實呢個其實好多嘢都係咁樣嘅，即係譬如話你話就算電腦，即係以前嚟講啲人已經講咗，其實。一早啲人做電腦嗰陣時候已經諗到啊，我哋可能可以做到人工智能啊，呢啲咁好嘅嘢咁樣，但係都係要等一段時間，慢慢嚟做。即係所以而家我又 而家開發緊， 而家係進展得亦都好快。另一方面嚟講咧，即係好得意嘅，即係 即係我哋成日講就係呢啲研究可以推動到呢個硬件、軟件嘅大數據啊咁嚟做啊。但係調翻轉嚟講，而家嗰個我哋嗰個互聯網嗰個結構同埋嗰個大數據嗰啲分析咧，亦都幫助到啲研究咧可以越做越快嘅。所以其實即係呢個係講，即係當然啦，即係十年之內可以做到點樣，二十年之內做到點樣咧，就大家都係盡快做啦。所以但係十年之後個廣東廣西咧，一定好過而家嗰啲好玩好多噶啦。咁第二十年之後又會更加好玩噶啦。 即係十年後廣東廣西同而家完全唔同噶啦。 其實我同你講啦，呢個係一個自然發展嚟嘅。我哋由電腦革命開始啦，電腦起革命，我當1965年到比較嗰啲大嘅電腦去服務啲大嘅商業機構，去到70年代中期啊，啲一般嘅機構都可以有 database 我叫做啊，去到80年代末期開始有私人電腦 PC 啊，咁一路上，其實呢個咧係一個。由電腦科技開始啦，於是我哋講緊一個概念。當其時咧，有一種嘅思維出現啦，就係話全球一體化嘅，係包括咗通訊上面我哋可以一體化嘅，包括咗我哋甚至係軍事可以全球一體化嘅，因為世界係平噶啦，冇障礙啊，咁所以咧包括咗我哋經濟活動啊、文化活動啊，因為我哋嘅通訊已經打通咗啊嘛。咁所以呢個咧，其實係我哋見到咧，就係由隨住電腦啊、Internet 啊嗰個出現咧，開始形成咗容許咗我哋叫全球一體化呢一種嘅現象出現。咁啊，其實今天咧係隨住嗰個硬件啊，同埋嗰個速度越嚟越快啊，雲嘅即係我哋叫 transmission 咧，即係個 network 嗰個出 Internet 嘅速度啦，同埋嗰個運算速度啦，產生咗一個咧就係另一個嘅質變啊。其實我哋以為只不過係快咗少少。以為快少少，但係當去到某一個位咧，產生質變嘅，唔知個質變嚟嘅， 係係， 唔知個質變點啊？因為佢本身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一個跳躍，而家跳躍咧，令到好多我哋從前想做到嘅東西，從前做唔到，而家做到。咁啊，所以咧，其實五 G 係一個跳躍。我哋講緊甚至啊，區塊鏈嘅概念出現係一個跳躍嚟嘅，係將我哋成個遊戲重新再玩一次，唔需要中心去進託。咁所以咧，其實啊，我哋講係咪科技一定追唔上咧？調翻轉，我哋講，因為隨住科技一路進展，去到某一個位咧，從前我哋想做嘅理念終於做到啦。我講一個簡單，人工智能，我哋講1964年啊，其實杜寧已經講人工智能啊，開始有要可以理解到語言，佢話係好容易嘅，10年之內做到嘅。到最後真真正正 natural language 咧，我哋做得好啊，係真係近呢幾年嘅啫，係5G出現之後咧，而家我哋同 Siri 傾偈啊，都好順暢啊。其实呢个咧，其实我只能够讲就话理念喺度，那个实际上面硬件同埋嗰个速度运算速度啊，系未曾追得上。 系 咁而家咧，其实我只能够讲，其实硬件一路进步，而我哋新嘅理想不断地系出现咧。其实唔能够话硬件追唔上，只不过系我哋嘅理想入边，我哋一路同硬件去配合，当硬件嘅条件成熟咧，事情就出现啦。 我系想问阿许博士，咁啊发展呢种元宇宙嘅高科技。是咪美國第一咧？嗱，中國咧，中國同美國、中美之間嘅競爭點樣睇啊？喺呢個元宇宙嘅科技發展方面， 嗱，其實嚟講，元宇宙嘅科技發展咧，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就即係大家都係咁樣追噶啦，大家都係有啲新嘢嚟做，咁所以就即係話，即係亦都好難話講話，即係邊個話特別好過第二個嘅。其實嚟講就即係全世界度，反而調翻轉嚟講咧，因為始終嗱，元宇宙咧，佢就唔即係。佢就唔只係科技，因為佢就即係一定要係一啲系統各方面嚟講啦，反而就係要唔同嘅地區，佢哋嗰個商業啊個生態系統啊，即係有幾多公司幾多人願意投資喺啲元宇宙嘅項目嗰度，願意去試點呢、這個，我覺得可能個影響好大。 好啊，咁啊，依個好有趣，我哋下一個環節咧會繼續討論呢個元宇宙與高科技。黃遠之唱嘅《低科技之歌》 较真，做任何事。原来是早晚写更细心更浪漫，人为什么会觉得太麻烦？谁命早尽写也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0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34宗系输入个案。太古城中心三期麦当劳再多3宗个案，涉及一个住喺北角兆华大厦嘅家庭，包括一名2岁几嘅男童。另外，早前到过呢一家麦当劳嘅三母子，全基因分析显示病毒同中环兰桂坊酒店群组感染 Omicron BA.2.12.1 嘅64岁女子一样。当局相信呢一间餐厅有爆发，已经到场取样，了解系唔系有环境污染。群组嘅另一宗新个案涉及一名39岁男子，住喺柴湾已婚警察宿舍一座，曾经喺本月14号到过群组嘅65岁男子做嘢同埋居住嘅船厂探访，期间有倾谈，冇戴口罩。警方喺黄大仙一个公屋单位拘捕3名男女，3个人系屋企人，涉嫌煽惑他人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同制造爆炸品。其中被捕的31岁男子曾经在网上公开群组表示会对警方不利，攻击警察总部以及声称找法官算账。警方说在单位内发现其中一个房间用作小型化学实验室，发现有大量装置，包括量杯、电线、电路板、计时、自制加热以及增强压力的装置。警方又在家里面和被捕人在新蒲岗租用的迷你仓里面发现化学品原材料，可以制造大杀伤力的爆炸品。警方有理由相信被捕人用这些装置制造炸弹，危害公众安全。海关自有关禁止进口和售卖电子烟同加熱煙的法例上個月底生效之後，採取特別執法行動，從源頭打擊走私另類吸煙產品。在機場、深圳灣管制站還有港珠澳大橋管制站，合共偵破46宗相關案件，檢獲的懷疑另類吸煙產品大約有36萬件，估計市值大約1000萬元。行動入面暫時有一名司機被捕。海關表示利用货运和邮包走私怀疑另类吸烟产品的案件有10宗，一共检获大约35万件产品。另外经旅客渠道入口的有36宗，涉及大约7000件产品。这些案件入面，旅客都是主动向海关申报，目的属于自用，未见明显的走私意图。美日印澳领袖举行4方安全对话，商定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合作，构建旨在监视该地区非法捕鱼的信息共享框架。美国白宫官员指出，所收集的信息不列为机密，会同大范围伙伴共享。外界相信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增强，与会4方磋商合作应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后强调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绝不容忍在印太地区出现。另外4方安全对话又重点提及俄乌战争，确认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岸田文雄在会上斥责俄罗斯。美国总统拜登指出必须守护国际秩序，保护领土主权、国际法、人权的基本原则等目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35点，跌4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8点，跌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6.53，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6， 人民币 6.655， 英镑对美元 1.252， 欧元对美元 1.074，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67.57 美元，卖出 1868.9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餐桌上的实验室， 哇！唔同铺头嘅面包同蛋糕价钱差咁远嘅，工序有咩唔同噶？ 今晚等烘焙导师 Gigi 带你一起揾答案啦！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叶婉仪，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的新节目主持，我叫做 Phoenix 叶婉仪。不经不觉，我已经在葡萄牙住了两年了。想不想知道我搬来葡萄牙的过程？我在葡萄牙又遇到有什么好人好事？ 逢星期日 早上7至8点， 大城小事， 到时见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同大家分享《创始人手记》呢一本书，讲述咗携程华住瑜伽集团嘅创始人归期喺10年创业生涯嘅感悟同埋思考。喺人呢一部分，作者展示咗另外一个真实而生动嘅自己。佢喜欢修禅，热爱生活里一切美好嘅事物，喜欢旅行。品尝美酒，收藏艺术品，关注内心的充实和平静。 归期在追求审美的过程之中，反而发现了很多超越自身现实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在书里面问到，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呢？或者很多人费尽心思追求金钱权利，但是他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为自己而活。 阅读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桂琪深间酒店服务行业的体会。制造行业是供过于求，但服务行业的需求是远远得不到满足的。 服务是最难以量化评价的，这样就导致了层次不齐的行业现状。但是服务亦都是商业闭环之中最能带来品牌溢价和增值的一环。这个背后是中国市场的消费升级趋势以及品牌传播的双重原因。 海底捞的上市成为最大餐饮品牌的 IPO， 正是因为与普通火锅相比，它贴心的服务让消费者愿意光顾。酒店、商旅行业都是如此。华住旗下的4季酒店更是将科技和服务结合起来，通过智能机械人在节约人工成本的同时，给予顾客提供标准化令人满意的服务。相信这一个大胆创新的变革离不开桂琪始终如一的坚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创始人手记》，作者桂琪，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後一節的廣東廣西，我們在直播室有兩位科技人，有張慧林博士、許志光博士和小弟岑日飛。我們講的題目就講這個元宇宙與高科技。根據這個內地彭博的預測說，2024年即是兩年後，元宇宙的市場規模應該擴展到8000億美元。所以許博士你好有大的發展空間啊！呢一啲越嚟越犀利嘅規模，各方面可以去展到出嚟。咁但係我有個問題咧，就想問下大家啦，就話依個元宇宙咧，就話美國一個發明家叫做Raymond Kurzweil， 佢就預測啊，2030年即係八年後啊，八年之後咧，就大家花喺元宇宙嘅時間將超過活喺真實世界嘅時間。即係個個都中意嗰個虛實虛虛實實嘅空間，唔中意活喺嗰個實體嘅世界。咁啊，所以咧就話依個係好多科技領域嘅發展嘅先驅。佢而家係 Google 工程嘅總監，依個係 Raymond。咁啊，我想問下阿 Bruce， 其實係咪有危機 咧？嗱，第一件事咧，我哋用舊嘅思維模式嚇。你打機啊，成日攞住手機啊。我哋嘅感觉好似好负面啊！如果一个朋友成日投所有时间都摆晒喺电脑前面啊，我哋要讲翻啊，到底点解我哋会系喺元宇宙嘅时间啊？点我哋要花我时间喺元宇宙上边？ 你都同意？ 一定会多过， 一定会 呢个好自然发展嚟嘅，即系等于我哋而家用电脑，我哋嘅年代啊，讲啊，用电脑嘅人咧又会唔识沟通啊，对眼唔好啊，又会生女啊，即系因为辐射。今天个个翻工。就算不是 computer 的人，不是做电脑，不是做 computing science 的人，都要对着电脑。 是。 所以基本上这个现在对着电脑很自然的。所以未来都一样是很自然的事。重点就是到底我们做在元宇宙里面活动到底是做什么东西。重点就是现在譬如我们当下年轻人，譬如我们成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些 multimedia 来学习的。就是用一些比较多光閃下閃下的方式來學習先算啦。未來你叫他我們用現在的老人家思維，用傳統的方式來工作，他們不有投入是正常的，因為他們根本上學習的時間的世界已經不是用傳統方式的工作，他們可以在元宇宙世界裡面工作的。當我們發現在元宇宙裡面我們做一件事情重複地做，原來是可以第一件事有人認同，甚至不是說一個人認同，不是说一千万人认同，我是一亿人认同，譬如那些 KOL。又或者我们做的事不单止是可以对有人认同，可以变成哇原来现实世界里面可以拿到影响力，甚至是变成金钱的，变成我们实质上面世界我们得到一定比较优越的生活的。所以到其时我们在元宇宙生活跟我们上班对着电脑一样的。No big deal， 重点就是我有兴趣。在里面我拿到满足感，然后呢我们延伸在电子世界或者叫元宇宙世界里面，我们活动呢比现实世界更加有价值，然后是可以变成世界价值，这个叫虚实共生嘛。所以这个呢必然出现的。所以我不看成一个危机，因为我们教 e-sport， 我们见到这个现象的。很多年轻人读 e-sport 之后，但是去到 e-sport 那个 self-discipline 很重要，很就是那个自我那个手叫什么守则，就是自我的规范呢，是比较 well disciplined， 懂得自己去自律的。第二件事呢，其实他是发现了原来不是只打机那么简单，比如很多学问在背后的，所以他们有兴趣和投入，所以不一定只是等于沉迷打机。 哦，那你Bruce， 我或者问许博士，你说你现在这种元宇宙都是跟游戏机开始玩起家了，那是不是这个元宇宙的打机跟传统的游戏機嗰啲嘢係唔同嘅，因為問題係你有元宇宙裏邊咧，嗰個打機嘅人咧係多咗好多嘅，因為傳統嘅遊戲機啊，佢已經 set up 咗 program 俾你玩啊嘛， 究竟叫佢全部喺嘅跟住個鋪嘅，但你喺元宇宙裏邊啊玩打機係你有咗好多嘅主觀能動性啊！ 嗱，因為 你自己可以寫 program。 嗱，其實元宇宙嗰、那個而點解啲人來講就話，即係好多即係新嘅觀念，就係頭先都講到，即係譬如話依個咩區塊鏈啊、NFT 啊嗰啲又要包埋落去啊，跟住連個人工智能又包埋落去啊，咁各方面都要加埋落去咧，就係因為其實元宇宙就希望係一個比較開放啲、好啲嘅環境嘅，即係好簡單，譬如話打機咁樣啦。而家嚟講，而家嘅遊戲大致上咧就去到就係話，你可以根據嗰個程序設計者。嚟，譬如話做件衫啊，咁樣嗰啲嘢嚟做，即係買嗰啲衫，佢哋做好咗啲衫。但係頭先你講得個好啱啊，即係而家啲人即係感覺到嗰個真正佢哋覺得新嚟緊嘅元宇宙應該就有自由，每一個人你自己參與，你都係一個設計家，你可以設計你喺呢個遊戲裏邊特別嘅衫嚟做嘅，甚至你做完嗰件衫咧，你可以有個市場出去。賣到俾其他啲人嘅，咁所以如果咁講嘅時候咧，就佢就需要有一個頭先即係阿張博士講到就係一個即係經濟系統啊。咁而家就所以點解就話有啲咩電子貨幣嘅區塊鏈都擺埋落去，因為嗰個就令到你可以即係 成套嘅， 成套嘅。咁你可以將啲嘢賣咗俾人，甚至乎你即係雖然話你就為咗你玩呢個遊戲，譬如呢個打呢、這個即係恐龍嘅遊戲，咁啊設計一件衫，但係呢件衫咧嗰個你個買家中意咧，可以攞咗出嚟咧就咁自己擺自己嗰啲社交媒體嗰度咧，就嚟作為佢自己嘅物件都得嘅。即係所以佢哋希望有一個比較上開放嘅系統，大家去易做。咁所以其實即係你問我嘅話咧，佢嗰個機會咧係多好多嘅。咁所以就即係亦都係咁講啦，就即係話即係你。在個元宇宙裏面而家新 design 嗰啲咧，佢哋可以融合翻現實世界，令到佢賺到錢啊！嗰、那個機會咧係大過而家嗰啲好多，所以同而家係有啲唔同。 我可以補充一句添嘅呢度，因為咧而家我哋隨住個5G 啦，隨住嗰個雲雲算好 powerful 啦，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個所謂嘅電競咧，好多時間係一班嘅人一齊入去完成一個任務，所以你唔同嘅身份、唔同嘅角色啊，等於一個 teamwork 嚟嘅。而完成任務，所以唔係輸同埋贏，係完成一個任務。啊，其實喺心理學上面好重要嘅。當我哋能夠完成一個任務咧，其實我哋係充滿咗一種所謂嘅青春荷爾蒙同埋快樂荷爾蒙嘅。所以咧，其實喺裏邊咧，佢哋係有一種新嘅第一件事啦，人格嘅培養。其實呢個係 proven 嘅，呢個係證明嘅，即係喺一種嘅電競裏邊咧，都可以培養到一個好強嘅人格。同埋比較正極啊，同埋係可以做到個領袖啊 coaching， 咁所以其實喺某程度上邊咧嚇，始終我只能夠講，因為好多時間我哋係好似隔岸觀火，因為香港人其實真係投入係嘗試了解乜嘢叫電競，或者甚至係元宇宙裏邊嘅遊戲咧係少嘅，所以佢哋仍然係一個觀念就係、是，總之你對住電腦打機就係壞，其實唔一定消極。 但係張博士，我又想反問一句咧，就係話你呢個元宇宙嘅設計啊，其實好多方面咧。都是滿足用法學的講法是滿足人的六根 是的是的是的 你同意啊 因為吸引人嘛 吸引嘛始終所以問題是 你在那個虛實 相間的世界那裡你得到的滿足感是大過你現實世界所以你自然會將來會投資你的人生的時間在那個世界多的東西因為問題就是但是會有沒有這樣東西呢就是你一同時你滿足你六根的同時呢也會出現是抹殺咗我哋嘅， 其實我只能夠講咧， 即係我哋嗱六根滿足咗，其實個靈性就消失咗。 我能夠咁講，你用電腦嚟工作咧，比你唔用電腦個效率高好多嘅。 係 未來你喺元宇宙裏邊活動咧，個價值啊，比你現實世界能夠成就或者想攞到或者想得到嘅咧，係高好多嘅，即係容易好多，同埋 方便 係有效率好多嘅， 方便出下流喎。 唔係方便，我意思係話你係根本上冇可能完成任務啊！如果你唔喺元宇宙裏邊，譬如我哋講，就算係光棍節，你試下開個實體店做到光棍節嘅工作，做唔到， 冇位置，你冇得抗拒。 係啊，所以啊，我只能香港小姐五嗰幾萬人投票啊，個系統都單，一年單，兩年都單。呢、这個真係笑話啊！國內如果我哋講嘅係同時間講緊 entertain 緊數以千萬計嘅人都唔單啊！所以我只能夠同你講咧，你用元宇宙上面嘅東西，冇錯，你喺上面時間好多，等於我哋今天大部分人都要對住電腦做好多電腦。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喺用電腦先去攞到我哋今天要嘅嘢，因為而家我哋好多信息都係喺電腦上面。 冇錯。 咁所以其實係咪真係壞事咧？其實真係唔係壞事嚟㗎，只不過我哋誤解以為打機啊，所以就叫元宇宙，所以就叫壞事。其實呢個真係誤解嚟 嘅。但係我講雖講係話，因為即係講一啲。題外話啦，講外星人啦， 咁啊，美國出咗一個叫做巴薩，唔知兩位有冇聽過咧？佢話佢同嘅火星一個外星人通靈，就嗰外星人就話：我同你係其實同一個人，係平行宇宙，我嚟個宇宙，但你咧其實就係我嘅遠古，即係話佢話我翻嚟同你通靈，要你話俾地球人聽，你哋而家高科技發展，將來發展到咧就變成我哋將來成為小灰人。佢話講外星人叫小灰人咧。就係話題，小灰人嘅特點咧，就話佢係問題就已經係冇咗失咗一樣嘢，就話我就要研究你哋人類嘅特色，就話我哋小灰人嘅特色，好似一個 robot 一個機械人咁，冇咗感情，冇咗 emotion， 所以冇咗 emotion 咧就唔可以繁殖。佢就話因為人咧以前原始人唔喺原現實世界先有愛，喺元宇宙之中咧你唔會，例如好似我哋講你元宇宙你都會。喜歡跟一個虛擬世界裡面的人做朋友好過做現實世界，因為虛擬世界的人會完全會滿足你的需求，他完全設計給你，你想點他就給你點，你很開心的，你跟真實的人來相處反而你不喜歡，會其實是一個危機啊，許博士你 認為？我就覺得是這樣，就是所謂危機就一定是有危有機的了，危的呢通常都是即舊的東西，機呢就是一些新的東西，即好像譬如說你說即在個元宇宙裡面即係會唔會即係話我崇尚元宇宙，但係元宇宙裏邊都可能我通過元宇宙同另外一個人溝通嘅，即係其實係會有啲新嘅情況出現嘅。咁而如果我睇翻啦，即係嗱最簡單就係話，譬如電影嘅出現，係咪電影出現咗之後啲人類嘅靈性係低咗啊？因為唔係，可能有啲人根據唔同睇到唔同嘅電影，更加多啲啟發，令到靈性高咗咧。或者再早啲啦，譬如話印刷術嘅出現，咁你出咗即係好多啲書本之後，咁啲人嘅靈性係提高咗定係低咗咧？咁啊會唔會有啲人就沉迷住成日掛住睇書，就同現實世界唔理咧？即係有啲書呆子，以前都有嘅。即係所以我自己覺得嚟講，即係係咪話完全冇危險呢？又一定唔係嘅，實有呢樣危險嘅。但問題話係咪話即係一定係差呢？我覺得又唔係嘅。即係而係只不過就係喺當你喺新嘅現象、新嘅環境出現嘅時候咧，即係啲人就會有啲新嘅模式出現嘅。咁啲人，但係當然啦，即係反而就調翻轉就係會唔會有啲譬如話啲教育家或者哲學家、心理學家就喺呢個新嘅元宇宙嘅環境嗰度。就會有啲新嘅睇法，就早啲利用呢一個新嘅媒介，而做出一啲即係對人類有利嘅事情咧。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諗下嘅問題。 但既然有危機啊，想問兩位係咪需要有個監管咧？如果係一種危險嘅嘢嚟講，個問題即係火可以幫人，亦都可以燒人，各方面之後兩雙刃劍，係咪需要？發展呢樣嘢嘅時候，都需要有個監管嘅一個。 我只能夠同你講咧，其實元宇宙本身而家個大科技啊，包括咗區塊鏈，包括咗人工智能，包括咗 machine learning， 包括咗呢個運算，其實你係監管唔到嘅。呢個正正就因為監管唔到，所以呢個先至稱之為一個突破。啊，點解監管唔到咧？舉個例子，譬如我哋講人工智能，必然連帶住嗰個機器學習。機器學習係咩回事嚟嘅咧？我只能夠做個模型，呢個模型咧就係俾你去自由去學習。開放式嘅。咁所以你學到啲咩翻嚟咧？基本上係嗰個設計者係冇可能知道嘅。我只能夠同你大家講，係做人工智能研究一到今天咧，好多人都話哦，因為人工智能系統人寫嘅，所以咧基本上咧就冇可能超越人。人工智能係人寫嘅，所以咧佢我哋可以規框監管佢。人工智能同埋機器學習，而家我哋混為一體，因為有大數據，因為有所有 data， 有得佢慢慢學習，嗰、那個人工智能先最勁。喺呢個咁嘅大前提底下咧，你係冇辦法監管。 因為監管又係中心化，而家依個 佢嗰個法嚟一樣嘢， 中心化 最重要就係佢，你係賦予咗一種學習能力，賦予咗佢見到成個世界，係成個世界，係成個世界，因為係大數據上邊啦，所以根本上你係唔能夠預測佢學咗咩翻嚟。是冇得咁，生仔都唔知佢个仔长大系咩人啦、啊，因为系面对世界去学习噶嘛。而人工智能运算加埋一齐，佢个学习能力比一个小朋友仲要强，而佢面对嘅资讯系全世界嘅资讯。 系 嗱，我就觉得即系嗱，监管就系一定系困难，但系就有时即系我会由另外一个角度睇个问题就系、是、可能会有一啲新嘅。道德啊，或者價值標準會出現嘅，即係好簡單。而家 新一代嘅佢哋個人生觀啊，各方面同我哋唔同噶啦， 一定 完全做人嘅方式同我哋完全唔同。 我諗唔係話人生觀唔同，而係根本佢個嗰啲情景咧係唔同咗啊！即係好簡單，譬如而家個元宇宙都叫做啱啱都係有啲比較即係初步嘅例子出現啦。但係而家咧已經有啲 case 講咗出嚟，就話有個女士 campaign 咧，即係佢投訴就話有啲人。 在这个元宇宙上面性骚扰他在元宇宙上面的角色。啊、这些问题是现实世界不会出现的。但问题就是你看到当新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将会带引到人有当然即慢慢出来就会很多人讨论即有些赞成有些反对、啊、有些觉得应该要有规矩、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些新的即我不可以叫监管但这些新的价值标准呢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因为始终源于就是一些新的东西。咁你咁有好多咁新嘅嘢咧，就當然有好多啲價值，啲人會慢慢做出嚟嘅。其實， 咁啊，張博士，你都會覺得你既然原照就咁開放啊，佢其實都好充分體驗到而家所謂自由民主喎。極度充極度自由，極度民主喎嚇。 其實咧咁樣計嘅，我都有講咁樣講啦，全球一體化啦，係因為電腦啦，因為高科技令到我哋所有嗰啲財富啊、信息啊，全部可以溝通，於是。一體化我哋叫做於是咧就有一個新嘅遊戲規則叫做普世價值，一個新嘅遊戲規則就叫做一體化。咁於是咧，我哋就講啊呢個一體化底下咧，我哋大家就點去到區塊鏈，去到元宇宙咧，其實已經打破咗一體化，因為根本上係其實元宇宙咧好得意嘅，話聽下呢個熱潮開始出現嘅咧係。我会咁讲，2012年咧，习近平主席咧系特别提出人工智能经济，跟住咧美国咧开始咧就发现啊特朗普啊同中美又开始有矛盾，于是咧就开始由美国做一个好大嘅动作，做咩咧就撕裂咗呢个全球一体化，就撕裂全球一体化系上一代嘅 internet 同埋 computer。電腦所產生出嚟嘅結果，咁今年我哋去完宇宙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從去中心化，從所有人工智能，我哋叫無邊無際嘅學習咧，其實某程度上面咧，基本上因為你嘅活動喺唔同國家嘅 server 上運上面咧，根本上我都唔知點樣捉你，根本上咧係冇法律可以捉到你，所以咧其實係再加埋去中心化咧，其實的而且確係各自嘅思潮係可以好自由。 啊，哦，咁你而家。都是有个好多可能性的发展是吧 好多。 好多未知数在这里。 春秋战国现在。 啊 春秋战国。 新战国时代不是春秋就没那么乱。现在是新战国时代来临是吧好吧。那么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那么我讲听晚的题目跟我们今天都有些关系。就是这个是苏轼、米哈和王浩基博士跟我们讲其实都是我们的续集。叫做下一代的必须技能。咁就係元宇宙啦，下一代如果唔懂元宇宙，唔懂咩叫做啊，因為咁唔掂噶，啊佢真係好滯後噶啦，變咗一定要識得咩嘅，一定要聽今日節目啊，下一代新一代啊，唔係老餅聽嘅。 大家記住聽日聽續集啊。 好，咁啊，我哋跟住落嚟就係阿基哥啊，那些年啊，張偉基嘅節目，最後一首歌就 Sam Hi 唱嘅《宇宙無限》，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星空可有一对手，承担起这满和运转地球，空中可有双眼睛，由开始已在星河背后遥望这地球，谁掌管世间目前以后，当有满星星挂于天的脚踭，顿然自觉像尘没那样的有我敬畏，实在是谁创造无限？那远处，像是内藏制度和变幻。 跨于天的脚踭，顿然自觉像尘门那样的有限，海与山烟。